然后今天呢就降到降到什么呢，就是降到那个昨天做释迦牟尼佛对这个污浊恶世有这个智慧和还有圣通，就是度化就是这些刚将难化的众生。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各个佛呢，就是派遣自己的使者也询问释迦牟尼佛。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佛陀那个，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来这个汉笑，就是如来呢，就现的这个微笑。就一般那个如来不管是这个微笑也好，如来这个做任何的一些就是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并不是这个无缘无故的。我们中观四本论当中也讲这个诸佛所动作都非无因愿呢，就是诸佛的这些行为的话呢，不是无缘无故的，来自初如喜，也为逆众生逆有情，是吧？就是那么来自这个就是他当时在众生面前现的这个呼吸也好，就是这么出息也好，这些的话呢，就是都是这个为众生有利的。所以他当时这个佛陀呢就是发这个微笑，就是因为微笑以后的话呢，就是发光啊，就是发光的话呢，有时候是这个钉上发光，有时候眉间发光，有时候是这个胸就是这个心口发光啊，就是有时候全身发光，有各种情况的。但这里呢，就是并没有说这个哪一部发光，就是只不过佛陀呢，就是当时这个出现这个微笑就是微笑。那么方处呢，就是拜遣完以这个大光明运，就是他这里的运呢，就是应该是比较坐的意思吧，就是我们说的普现云宫就是运宫的话呢，那特别多。因为这个运呢，就是它就涵盖就是整个世界就是它可以盖住整个世界。那它这里面每一个就是大光明就是其实它每一个都有可以按照这个密法或者是共通称的这种解释方法的话呢，应该可以的。比如说像密法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信心光明就是这样的这种光明运。如果是我们一般的共通称的话呢，就是如来呢，就是有发出这个牵出这个无明的各种光明反正每一个都可以这样解释吧，就我就不一一的解释这些呢。我看到这个很多的法师就是都根据各自的这个一些解释方法，就是都做了一些解释，也有一些前辈的一些大的，就是包括什么欧益大师就是还有一些以前的有一个别大师，就是他们的这种注释里面也有不同的这个解释，就所以说。这个它发出的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这个大光明就是这些都有这个大的意思，所谓的还有这个大圆满这个光明运就是大圆满自他的这个利益圆满的。然后大慈悲光明就光明运，大智慧光明运，大般若光明运，还有大三目光明运，大吉祥光明运，大福德光明运和大功德光明运，还有呢就是大皈依光明运，大赞叹光明运就是中国有这么多，就是其实这些每一个都应该可以用不同的这种方式，或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根据前辈的大德们的这个方式来，就是可以讲吧。但是这些光明运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就是发出这种光就是我们很多道友都是也经常就是这里这个有彩虹这里发光就是有些是不是真正的光，就是什么颠倒的一些光，就是翻照的出现了什么光芒光明也不一定，就是有些人特别喜欢光，不知道其实现在光还是很多的，就是在城市里面什么光都有，就是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这个就是佛陀的这种慈悲的这种也好，智慧的光芒也好，还有那个就是般若也好，大吉祥也好，就是这些都是一种光，就是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比如说你去一个超山也好，你去什么这个得到什么这个不同的价值的时候的话，那就是可能在外面的这个现象上呢，就是就出现一些不同的这个瑞相就是有价值的。当然一方面的话呢，我像是这个佛陀当时给众生带来的这种光明呢，不一定是就是我们眼睛能看到的这个光明的。比如说他慈悲喜色的话呢，你相信当中你慈悲喜色的这种境界就是产生，或者是你的智慧和你的悲心，你的三摩地就是出现的话呢，那这个是 虽然眼睛不一定看得到，但实际上呢，你这个众生得到了这种这个慈悲啊、智慧啊，就是三摩地呢，这样的话呢，就是佛陀的这个光呢，就是就普照到就是这些众生的这个相续当中吧。所以我像是其实这个佛陀的这种这个光芒的话呢，就是每一个众生呢，就是在每一个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就是都能会得到的，就是这是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佛陀这个含笑以后呢，就是发出这么多的这个光明的芒啊，就是光芒，然后呢，方如实等不可思议的光明与一合呢，由啊这个出种种的这个微妙的这种非常这个微妙的这个动听的啊鱼耳的这种这个发出这样的这个声音啊，就是先就是放出光芒，然后呢就是发出这个声音，就是一般光的话呢，就是眼睛能看得到的，这个音的话呢，耳朵能听得到吧？不过我们现在实践的一些，比如说是什么这个光速啊，就是还有一些声音呢，它的这种这个就变化的话，那就是跟这个现在的说法也可以说是相通吧。那这样的话，这里呢就是出现这个光芒，就是出完了以后呢，就是发出种种的声音。那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所谓的就是这个檀波罗蜜，就也就是不是波罗蜜多的声音。然后悉波罗蜜多，就是悉波罗啊，就是悉波罗是持戒波罗蜜多的。然后檀提就是波罗蜜，就是这个是安忍就是波罗蜜多的声音。然后啊，毗尼耶啊，就毗尼耶是禅定啊，就是应该是精进波罗波罗蜜多的声音。然后禅波罗蜜就是禅词那个禅定就是波罗蜜多，还有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就是般若波罗蜜音，还有呢就是慈悲的音啊，喜色的音啊，啊就解脱的音啊，无漏的音，智慧的音，大智慧的音，还有狮子吼的音和大狮子吼的音啊，雷就云雷音和大云雷音啊，就是这些都是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声音吧啊，就是各种不同的这种声音。所以佛陀当时呢，就是给众生准备转法轮的时候呢，首先是这个发出这个前面所讲到的这些光芒，然后呢就是发出这种这个声音。当然这种声音的话呢，可能不一定我们就是听到的什么这个海螺的声音啊，或者说是什么那个这样那样的这个声音吧，就是也许可能比如说禅波罗蜜多的声音或者智慧波罗蜜多的声音是一种特殊的这个音，意思就是说依靠这种声音的话呢，你的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升起智慧，升起禅定，升起这个慈悲，就是应该是可以这样来那样理解吧。就是我们这个其实依靠一种声音的话呢，有时候人的相续当中呢，真的那个能产生就是各种这个事件和处事件的这种功德啊。我记得以前那个86年的时候，我是85年来到这个拉中，然后86年第二年的时候呢，法王因为要去五台山嘛，就是这个之前的话呢，就是法王说在这个康区的很多地方去劝大家念那个观音什么那个文殊心咒嘛，要到五台山之前的时候，每个人就是全念这个文殊心咒一遍。然后当时我们去了那个什么这个路货啊、甘孜啊、道府啊，还有那个兴隆的部分的地方，还有什么康定啊还有就丹巴啊，还有什么那个对，反正这些地方就是去了70多个寺院。然后那个时候呢，每次去的时候发放在那个车上就是放一个大喇叭，就是然后那里面呢放那个苍岸讲座的歌啊，就是那种有一个就是有反正那个缘起的话呢，就是也是很好的。然后我们每次过一些县城啊，过一些这些村庄的时候呢，就是放的那个声音特别大，就是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刚刚出家，就是也有好奇心，就是特别特别开心，就是而且人也来的特别多，就是那个时候关的也不是那么严嘛，就是然后放出特别大的声音，就是往往那个时候的彻头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就是像北京吉普啊，就是还有最好的是北京吉普，就是然后其他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车，但是那些每一个那个车，就是有些时候是我们这个货车上面也是放高音喇叭，就是然后就大家要 到一个城市的四个大圣的这个放一些念世行住啊，放一些那个就是那种这个仓讲座的歌啊，就这样。然后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反正每个人来的时候都不同的，有些人是用一种好奇心就开始出来了，就是因为声音特别大，就是好奇心就出来了。有一些人的话呢，就是那种热泪盈眶，就是非常有信心，就是因为那个声音特别大。其实我看到有些道友有些居士的话呢，有时候是放什么那个放一些这个大的这个念世心珠啊、观音心珠的时候都一直哭，就是就他那种声音就是给你带来的一种触动吧，就是这样的。有些人的话呢，就是可能极少数的，就是有点听不惯，就是就不是很好的态度。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当时上市的话呢，就是说是凡是我们这次的话，就是应该是让很多人呢，就是也应该要种下善根，就是应该有其他的秘密。当时我们不知道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有些人还是觉得是就是为什么这么这个宏大的队伍，就是就一直这个放那个大的这个声音呢，就尤其是过一些县城的时候，所有的路边都是人都出来了，就是什么声音呢，就是大家都这样的。但有些还是合唱啊哭啊，就是这样比较多。其实这种声音的话呢，当然这是这个高僧大德和诸佛菩萨的话呢，有可能他们的一些不同的这个秘密吧，就是有时候众生的话呢，就是依靠一种声音啊，依靠一种这个外面的这种这个啊，就是美感啊，有依靠一种这个外面的这种美色啊，还有各种这种现象来就是度化众生的。就是所以当时佛陀呢就是发出这些声音，包括我们现在那个上课这个课前课后有时候是也是这个吹海螺啊，就是以前是这个吹鼓啊、吹海螺啊，还有那个敲那个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就是种下善根的，就是非常有必要的。然后我们之前就是念那个念思心珠，我们现在课后的话呢，本来是威罗斯要念一点，但是威罗斯是很认真的，只要念了三遍以后，就是再舍不得念了，就是如果他实在是舍不得的话呢，你们这个就是成功时的话呢，也多放一点也没事，就是就我们每次这个威罗斯是他一定要准确，就是就多的就是就一次都不念的，就是最多是念三遍，就是有时候是念两遍，马红班子人格的斑马色的红，就这样的。所以这个后面还是有一些声音的话呢，就是也是很好的，就是我们前面的声音还是放的可以的啊。我跟威老师经常要说的这个，我那天威老师你旁边能不能就是安排另外一个人一起来念，不然声音有点淡掉。然后他就把那个话筒呢特意就是放在这边，就是不让他念，就是一直是这样的。这几天我一直关注，就是但是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呢，虽然坐在他旁边，但是他那个话筒一直在这边，就是所以也没办法就是接住对吧。今天的课就这样吧，好吧。然后下面就是讲出如是当不可思议的因以后呢，就是整个娑婆世界和还有他方的这个国土有无量亿的这个天龙鬼神也全部呢就是寄到这个度碎天啊，就是这个世界娑婆世界还有其他的这个国土的这些天龙八部和鬼神全部都是来到了这个度碎天。那首先呢就是讲那个天界的，就是天界的话呢，像那个欲界的天，然后色界的天和无色界的天，这些都是在俱舍论和如意宝藏论很多瑜伽师地论里面讲的非常多的，我相信我就不用一个一个讲吧，就是这些我想你们都很精通的，对吧。那么所谓的四大天王，就是它首先六天的话呢，一个是四大天王，然后度碎天，还有呢就是虚焰摩天，就是应该逆震天吧，然后那个就是刚才是那个道立天，就是道立天，然后这个虚焰摩天，再过后呢就是度碎天，就是弥勒菩萨所在的地方，然后化乐天和他化自在天啊，就是这是我们这个欲界里面就是所包括的这些天人的话呢，也来到了这个就是三十三天，就是他们是比较容易，就是因为这个都是欲界天嘛，就是这样过去的话呢就是比较简单。然后呢就是到色界天，就是色界天的话呢，就是首先色界天是四禅，就是首先第一禅的这个梵众天的、梵普天的、大梵天的，就是这一禅的，就是三个天，这三种天人也来了。 然后呢就是第二层的呢就是烧光天和无量这个光天，还有呢就是光应天的啊，就这是第二层的。然后第三层的话呢就是烧金天和无量金天和还有边境天呢、啊、就是这是第三层的。这些天人的名字呢就是稍微有些俱舍论的称呼会有些地方有点差别，有些地方是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第四层的话呢就是第四层是有梵父的这个梵父的三个天和还有那个圣者的这个无天嘛。那么梵父的天呢就是福生天和福爱天还有光国天。还有一个呢就是无相天，就是这个无相天呢包括在第四禅的那个就光国天里面啊，就光国天里面一般他们的歪道呢就是长期修一些禅定的话呢最后就是转身到这个无相天当中，就是它是光国天的一个属于光国天的一个部分吧，就是是这样的。然后那个生者的这个生居无天的话呢，那么就是无恼天啊，无烦天和无热天啊，还有那个善见天和善现天色究竟天，那么这个是圣者的啊，就是这里面呢就主要是这个圣者居住的。所以第四层的话呢就是前面三个是那个梵父的，后面四个是这个圣者的。然后呢就是他这里这个摩西树罗天啊，摩西树罗天是色究竟天的天主，就是大自在天。那么他一直到呢就是非想天，就是这个然后就是色究竟天是最高的，就色界里面是最高的。然后他到什么呢，就是他到这个无色界，就是无色界的话呢就是实无边处啊，空无边处啊，无所有处啊。然后呢就是非相天，就是就定点我们这个幽定吧，就是整个三有的最高的是就是非相天嘛、啊、就是这么按照那个如意宝藏论的那个就是这个观点的话呢，就是这个无色天呢四个无色天的话呢实际上是他们还是有细微的这种设法，所以他们的位置的话呢这个天界的话呢就是都有不同的名称，就是也是层层向上的但是按照俱舍论的话呢就是这么看了这么多，就是什么无色界是无色是吧，就是从此里面说这个无色界呢就是没有色相，就是所以就是没有正式的这个就是定在哪一个地方，就是没有这么说，就是就哪一个地方色的话呢就是在这里如以这种八万这个界的这种禅定的话呢就是这是无色界的天人，就是他这里有一点点说法不同的。但无光尊者呢就是在这个如意宝藏论里面也应用了一些校正啊，就是也讲的比较多啊，就是我现在是那个每天的这个什么那个如意宝藏论里面啊，就是一会儿就是他讲的歪道的观点特别多，一会儿这个世界观就是讲的特别多，所以以前的很多大德们呢就是特别重视如意宝藏论，就是然后我的是自德国这个传承，就是没有真实的这个学过，以前自己是刚来学院的时候呢就是看过一遍，就是然后现在翻译的时候呢有时候觉得是这个如意宝藏论的这个不知道就是里面在到底在学什么，有时候一讲到这个外道的时刻呢就是好多天的事就出不来了，就是一直讲外道，就是然后无光尊者有时候也是就是挺有意思的，然后有时候讲无色界的话呢无色界也是讲很长时间，就是对吧，反正翻译出来了以后不知道有没有人看也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以前也发愿那个七宝则要翻出来嘛，就这样的话这个如意宝藏论是有两本厚厚的那个上册的是基本上完成了，现在在下册当中，就是这个无色界的部分的话呢就在上册里面然后下面就是一切天众啊，就是这个是天三界的这个欲界和色界和无色界的天众都已经就讲完了，你看你们学过俱舍论的就是那就比较清楚了，就是哪里的，然后没有学过俱舍论的话呢就是什么都不懂，就是就傻傻的看着一天呢就一切天众啊，就是龙众啊，还有这个贵僧众啊等等，就是悉来聚会啊，就是就你看这些三界的天众还有这个龙啊，就是龙也是可能有山洞的那些可以飞到33天去，就是一般有一些那个现在那个拍的那些电影里面的有些龙不一定上去了，就是就然后贵僧呢等都来了，然后还有呢就是他方国土和娑婆世界的这个各种 圣啊，就是这个就我们所谓的贵圣，就是贵圣的话，那就是圣里面呢，就是有亥圣啊、将圣啊、贺圣啊、树圣啊、山圣啊。以前汉地的话呢，就是将和贺，就是长江是将，就是黄河是贺，就是后来呢，就是将贺，就是这两个也是就是加在一起。但有些是比较大的，就是叫将，那个小的叫贺。但现在好像黄河长江的话呢，就也差不多吧。就是不管怎么样，梵文当中是这两个不是很好分的，就是凡是那个是就是还有亥圣，就是将有将圣，就是、这就是确实有的。为什么有些地方是？他那个将士呢亥士呢不高兴的时候呢就是经常遇难呢、啊、就是这个是自古以来都是有的。现在有些人是贵圣根本不承认的，但是自己遇到被贵圣束缚的时候呢不得不承认。就是以前有一个领导，就是他的死会也不承认，就是后来真的是被各种这个噩梦也好，就是很多都他因为遇到了一些事情呢、啊、就是不得不承认，就是他这些说是确实是这个皈依存在，圣依存在。就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完全是一种唯物论的话，那就是在现象上的很多事情呢的确是这个说不过去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山神也好，地神也好，路神这些地方的话呢，还是他们不高兴的时候呢，就是经常会这个捉弄人的，就是他们会对我们就是带来各种这个危害的。就是让他们高兴的话呢，确实是就是给我们给予方便的。就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完全不承认的话呢，也许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就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念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祸事啊，就是这个烟扫烟的那个、啊，就是这些都是对这个土地神啊、鬼神啊，就是这些是很有帮助的。就是他们有些是恶鬼这个身份的，有些是旁神身份的，有些是很可怜的。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眼睛看不到。就是耳朵听不到的很多很多的，但是这些的话呢确实是我们不能这个复认。就是就自己要复认的话呢，就是这个是可能很难做到的。就是这一点的话呢，包括这个根本不相信贵圣的一些西方国家的一些什么那个领导也好，就是他们的传记当中呢，最后就是他整个人生当中的一些经历的话，他也不得不承认的。就是有一些事情是不得不承认的。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呢，连这些都是描述的非常清楚的啊。就是像那个贺圣啊、树圣啊、善圣啊，还有这个地圣，就是善圣应该突出来的。地圣一般的我们这个大地上啊，就是有一些地方就是包括什么那个就是地圣啊，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对那个。然后还有那个川泽，就是川泽的话呢应该有些护破啊，就是这些。然后苗家就是庄稼圣，就是然后还有那个夜圣诸圣和夜圣，就是他们有些是上夜班的，就是然后有些是白天的，就是然后就晚上那个就遇到了那个就是夜圣啊，就是就不注意的话呢，就是然后当一会儿上课，就是回去的时候路上哇就这样。哇，就是这样出来的时候，哇，好可怕！如果没有路灯的话，路边对吧？夜深，然后空山就是空中，就是还有那个天圣啊，就是天界当中，刚才那个就什么那个就是天界都有，还有这个应时圣，就是应时圣的话呢，以前古代的是个灶，就是我们那个畜生灶圣，就是就一般那个它是也是一种祸圣吧，就是就灶里面就是如果我们就是烧的什么就特别味道不好呢，就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个畜生不高兴，就是应生不高兴，就是就这样的。还有那个就是草木圣啊，就是等等，就是这些呢是确实是。就念一些地藏菩萨的名号的话呢，就是其实这些贵圣都是能相符的，很重要的。就是那么接来几句啊，就是这个是圣方面的。我看还有归，要不要归来了？还是好呢？不来好了。还有赴其他国土和娑婆世界的一些大鬼王，那就是那个大鬼王的话，那就是一个是恶母鬼王，就是恶母鬼王，还有呢就是淡血鬼王，就是经常这个喝众生的这个血的，还有这个淡精气鬼王，就有些经常那个就是他的这个精气全部吸完的，有些年岁很不好啊，就是然后一直生病呢、啊，就是这样的话，那就是精气鬼王把你的精气全部都就看起来也是奄奄一息的，就是其实。 这个不好的话呢，就是让精气鬼王不要洗掉了，就是让我这个气色啊各方面就是就好一点，就是应该给他这么说嘛。还要那个开玩笑，然后但那个太乱的啊，就是太盛的乱盛的，就是然后就是经常呢就是吃他们的，有些可能在那个太重就是夭折啊，就是这样的。然后心病鬼王是可能现在的这个就因为终身做的有些行为不太这个好的话呢，那么这个心病鬼王就是他就会就是就给世间当中呢就是带来很多的什么牛肝啊情肝啊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新冠啊就是还有这个瘟疫啊鼠疫啊，就这些都是他不高兴就是而带来的。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嗜度鬼王啊，嗜度鬼王子可能现在很多的那个就是吸毒啊，就是其实这些也是有一种鬼也好阴也好就也有这样的，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确实是不吸毒还是不信的，有些国家已经合法了，有些国家是现在虽然是这个没有合法，但确实年轻人特别特别多的，因为你只要一吸了一喝的话，那就是确实是已经这个入于鬼魂，就是就没办法就是自给自足啊，就是没有自由了，就是就这种特别可怕的。但还有一些呢就是叫这个雌性鬼王，就是看起来可能还是很有这个雌性的，有一些就是就其实有些鬼王的话呢不一定都是不好的，我们现在有些说什么阿修罗啊夜叉啊就是这些都是不好，就是但我觉得是有些是比我们还好的，就是有些阿修罗和有些罗刹和有些夜叉的话呢，可能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呢还是有自信的有自卑心的，应该很好的。就是我都有很多这个阿修罗和夜叉和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雌性鬼王啊，就这些都有很好的朋友，就是呢然后就是还有很多什么这个妇女鬼王啊，就是妇女鬼王他经常做一些慈善啊，就是给大家还有一些大爱敬鬼王啊，就是等等等，就是如实等鬼王呢也是都来到了这个就刚才什么那个都就是那个三十三殿对吧，就是三十三殿，那就降到这里吧。 Sonam dayi tamche zubanya tona nibe jana panche jirga nanche ranlong chubay chubam tone dowa dowa